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清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从刘府出来，展昭长长叹了口气，这案子一会儿浑无头绪，一会儿千头万绪，真是让人苦恼啊。若是端木翠在就好了。端木翠虽然得空就爱呛他，但脑子是极聪明的，说不准就能揪出那根异样的线头，紧接着将这大团乱麻理顺。就这么想着，不觉又来到了锦绣布庄门口。时候已是深夜，夜色极重，月光却散淡的如同一抹月雾。面前的锦绣布庄异样安静，门口的老树于黑暗中无声无息地抽伸着枝，枝头立着黑羽的枭，一双透着诡异精光的怪眼随着展昭的近前徐移徐动。展昭缓缓推开了锦绣布庄的门，门开了，门轴发出滋呀滋呀的声响，看不见的尘自顶端飘落，在白纱如龙的月光中妖形魔舞。展昭点燃随身带的火折子，硝石和烟的呛味稍稍驱散了内室的腐气和尸重。展昭走得很慢，火折子的明火飘忽不定，同样不定的还有展昭映在墙上的影子，忽而长忽而短，空气中流转着些许不明的况味，似乎有什么不对劲，就好像暗处有一双眼睛逡巡在你的后背，你到哪里目光就跟到哪里，那目光是冷的。展昭停下脚步，他清楚地看到墙上的影子，除了他自己背后还有别人，那人夸张地张开手臂，墙影被烛火牵扯得巨大而怪异。展昭暗中扣了一枚袖剑在手，心念一转，又将剑尖卸下，继续缓步向前。后面那人亦步亦趋，展昭微微一笑，忽地腕上发力，甩手出剑，同时一个空中旋身回头看向那人，没有人，有人的话不会这么安静。只一件宽大的凌霄红如裙，轻飘飘地直立浮于半空，绶带轻拂，空空的袖管向两边张开，如同一个人展开双臂。展昭的手心冰凉，握紧巨阙。火光下，那凌霄红如裙周身泛着妖异的暗光，依然浮于半空，只是不知为什么后背微微弓起，如同即将发起攻击的兽。几乎是在展昭长剑出鞘的同时，那凌霄红裙向着展昭俯扑下来，巨阙的奋力一击没有起到任何作用，力道无声无息散失于空气之中，那如裙却兜头裹降上来，愈收愈紧，似乎要与皮肉长成一体，还要伸出无数触手探进血肉躯体，凉气丝丝透骨。火折子咕噜噜滚至一边，火苗明灭，疏忽即没。展昭全身都被死死裹缠于如裙之中，不能动弹半分。那如裙越缠越紧，缠得展昭透不过气来。窒息间，一双女子的手缓缓缠上展昭的脖颈，十二根冰凉的手指如同毒蛇逆滑的外皮。展昭忽然想起了右肩的信碟，来不及了，他的全身已沦入这层层裹旧的黑暗，再也触不到信碟，端木翠也不会知道他在这里。这里是连月光都扶不到的角落。从端木桥到端木草庐是七步，从端木草庐到端木桥还是七步。王朝就这样 在木桥和草路之间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，偶尔看向无人声的端木草庐，重重叹气。王朝已经在端木草庐门口等了三天了。三天前，张龙赵虎在锦绣布庄找到了彻夜未归的展昭，或者那并不是展昭，只是一个赤红色的人形俑而已。是的，就是俑。赤红色的布裹的应该是一个人，周身微温，暗下似乎是人的皮肤，凝神细听，有极细极微的呼吸。旁边散落的是展昭的巨阙和火折子，如果所料不错，这里面的人当是展昭了。可是该怎么把展护卫给放出来呢？那布似乎和皮肤粘贴在一起，不知从何解起，想用刀把布割开，不论下刀多么轻，用力多么小，都立时有血渗出，无可奈何之下只得回报包大人。包拯的震惊是可想而知的，但是大家未曾料到包拯的镇定。 去细花流找端木翠。 王朝应声，行了没两步又被包拯叫住。 他若没回来，就在那儿等他，记得千万不要擅入端木草庐。 晚饭时，马汉过来了一次，给王朝带了些酒菜。问起展护卫时，马汉颓然摇头，眼眶都红了。 不知道展大人是中了什么妖法。 王朝心中难过。 希望真如包大人所说，细花流能有办法。 入夜，马汉先行回府，王朝依然在木桥和草庐间走走停停，实在累了便在桥边坐下。端木翠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，当时王朝愁眉紧锁，看着桥下的流水出神，忽然间水下冒出一个人来。端木翠身背铁锅，一手持着锅铲，一手拿着把菜刀，脑袋上还顶了几捧水草，口中喃喃有声。啊，水遁的确是要快得多了。 来者何人？ 王朝的声音打颤，比声音颤得更厉害的是他的双腿。端木翠白了他一眼。 这话该我问你才是吧？你站在我家门口干什么？ 你是端木翠。 端木翠的回答颇具娱乐精神。 对啊，我就是端木翠。 端木姑娘，你可要救救展大人呢。 王朝眼泪险些流了出来，扑通一声跪倒。这回轮到端木翠发愣了。 这样啊。 听完王朝对事情的简述，端木翠嘘了口气。 哦，你先回去，我梳洗一下就过去看他。 不，你还要梳洗一下？ 王朝险些晕了过去。 所以说，女人是永远分不清楚轻重缓急，不能与大事也。 看着端木翠一副事不关己闲庭信步的模样，王朝恨恨。端木翠很快换了身干净衣裳，出来时手上还搭了一件。啥？穿一件还要带一件？又不是请你去看灯会。王朝忍不住想翻白眼儿。 哎，你把我带回来的锅刀铲都拿上。 为什么？ 因为展昭需要补一补。 端木翠煞有介事。王朝很想大声反驳说， 你别以为包大人清廉开封府就什么都没有，我们是有锅的两口。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敢。饶是做足了心理准备，见到展昭时，端木翠还是倒吸了口凉气。 展昭啊展昭，我走的时候你还是展昭，回来的时候你就成了粽子了。 彼时公孙策正端了茶盏进来。 闻听此言，脚下一个踉跄，险些把茶水给洒了。张龙和赵虎没敢笑，他们吃过端木翠的苦头，不想跟猪圈猪舍乃至猪制品再有任何交集。王朝也没笑，背着蝈蝈铲铲往开封府过来的路上，他猛然意识到他忽略了一件事，那就是端木翠是从水里冒出来的。按理说，端木翠如果潜在水中，只应露出小半个身子，为什么跟他讲话时整个人似乎是踩在水上的？越想越寒，噤若寒蝉。只有马汉咧开了嘴想笑，看看左右一脸的严肃，又把嘴给闭上了。 你去冰窖给我凿一块冰。 端木翠吩咐马汉，又回头去看公孙策。麻烦在院中支起一口瓮缸，缸里注满水，子夜时分把水烧滚。冰取来了，酷暑天气从冰窖到展昭的卧房连跑带赶，那冰还是有了淋漓的容易。端木翠接过冰块，自腰间取出嵌金丝的碧玉小刀，执刀于手，运刀如飞。王朝马汉根本看不清端木翠使刀的手法，只知道刀锋过处，片片冰片飞落，晶莹剔透，薄如蝉翼，很快便在床边垒作一小堆，叫人眼花缭乱，叹为观止。 咦，这东街卖刀削面的王二，若是能请到端木姑娘这样的能人， 马汉禁不住想入非非。最后一片冰翩然落下，飘飘渺渺，如同垂死的冰蝶。端木翠唇角带笑，左手往上轻招，滴滴一声起。说来也怪，展昭的身体是那个人形俑，似乎被什么东西托起，缓缓浮于半空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